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宝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53集。 陆延辰胸口一紧，活生生的现场爆炸，树叶如同炸弹的碎片一般速速落到脸上。被救援的年轻女孩再次哭起来，几个警察也交换眼色，低声安抚。陆延辰迈出大步往出赶。 你们跟上，跟紧我。 一定是秦明宇那里，必须尽快过去。 可背上身后还跟着一群人，要先把他们带出去。手心上黏腻的都是汗，冷风嗖着，脖梗也都是冷汗。脚步很快，时间却慢得磨人。陆延辰背着人仿佛走了几个世纪那么久，离了林子，远见着铁丝拉网时大跨步跑起来，到距离铁丝网10米的安全地带，将背着的小伙子往地上一搁，抄了先前进林子前摊在地上的备用工具，耽搁不及一秒冲入夜幕。秦明宇留的记号他看得懂，见到远近人影时，陆延辰反射性地说， 都别动。 事实是不用他说，这些人也一个都不敢动。他自裤兜摸出手电打光，四处去找。 老秦， 这儿。 这是延迟，是单兵，那边那个还戴着帽子的，他才来了。 秦明宇趴在地上，显然他触雷了。秦明宇蹙眉，弹片不止一处，有在腹部的，不知是哪里中招，剧痛难忍。刚刚他以为自己清了一个雷，没想到延迟爆炸突发，这些警察想救他反倒中了招。陆延辰将手电放到一旁，把秦明宇丢下来的探雷器拿来后扫了一圈，匍匐到那个警察脚下，看清了起爆点。 保持住，这东西太灵敏，反步兵的。 半发似的，陆延辰将小剪刀挨近剪线，啪的一声轻响，断了。他换了军刀，一点点去除伪装物，拨开泥沙，动作很轻，轻的只能听到挖土的声音。拆除引信，幸好踩这个东西的是个训练有素的警察，也幸好不是压杆雷，那个就基本没机会了，触到就炸。陆延辰将那人腿一推，那人反射性的僵了下，还以为炸了，反应过来马上抽回自己的腿。陆延辰继续把那家伙从土里刨出来，迅速拆解，将火药用军刀背磕出来，才丢去一旁，等着明天别人再来收拾。然后他迅速检查四周，一把将秦明宇搀起来，手心下的衣服都是湿的，浸透衣服的血早凉了，大冬天的冻人手。 行不行了？ 应该死不了。 秦明宇的伤简单在地方医院处理了一下，外伤压迫包扎后被送往昆明。陆延辰不放心，跟车去了。清晨5点多，手术完，他在病房外的走廊里背靠墙闭目养神。睡了没到半个小时，口袋里的手机震了震，在静谧的走廊里，只有手机震动裤子口袋的声响。他掏出来看。 我醒了，要去产检，拜一拜，这次 TSH 一定会降下来。 陆延辰看懂了，这是测甲状腺的指标，微小的这项指标很高。两人约好的，不管陆延辰开不开机，归晓从孕晚期开始都要给陆延辰汇报情况，随时随地发多少短信都行，越多越好，陆延辰都会抽空看完。陆延辰的嘴唇有些发干，舌尖在下唇上掠过去，思忖半晌，判断是否要回过去，毕竟这个时间有些反常，怕归晓起疑。可人生苦短啊，在有限的生命里， 真是回复一条少一条。 给你电话。 发送完毕，没来得及拨，来电显示画面已经跳了出来。陆延辰接听了，索性站起来往走廊外边走去。那头龟小还困顿着，轻轻地嗯了两声，呼吸可闻，细微而又疏懒。 嗯，陆晨。 嗯。 陆延辰将手插在裤袋里，也是累，倦意满满地穿过护士台，转入电梯口。电梯门忽然开了，有人推了辆病床出来。上面的病人用手臂掩住脸，仿佛睡着了。除了病床下轮轴划过地面的响动，护士的脚步声，也就再没别的了。悄无声息的这里，有着轻微起伏声的那一处，都相对静了好一会儿。 你今天怎么早上就打电话了？你休息啊？ 刚好出来。 两人闲聊了一分多钟，陆延辰终于找到后门有个僻静的地方能抽烟。打火机的火石摩擦过龟小的耳朵尖，捕捉到了。 抽烟呢？ 狗耳朵。 你才是狗呢。 陆延辰吸了一口，肺腑绕出来的烟雾消散在晨风里，没来由的低声提了一句。 上回在家看你穿酒红色内衣挺好的。 现在穿不了。 胸又大了。 你怎么那么流氓啊？ 怎么就流氓了？ 我现在是你娃的容器，你肖翔我不觉得奇怪吗？ 有什么奇怪的？ 知道了知道了，等生完买一沓让你看个够。 晨风拂面，偏逆着风向，陆延辰一捧烟喷出去，却险些将自己呛到。和龟小打完一通电话的时间过去，再去病房，秦明宇也醒了，有惊无险取了十几个弹片出来，据说还有剩下的，就是不方便取的位置了。医生建议时还在劝着秦明宇，没说两句反被秦明宇安慰了。 当兵的哪怕不做排爆，大小演练下来多少都能留点纪念，带点金属碎渣的人又不只是只有我秦明宇一个，过去老兵带子弹还不是过了一辈子，就是以后转业了不知道过安检要有多麻烦，等我死了烧成灰，要秦小楠把弹片都捡了做传家宝。 秦明宇自我调侃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还是要住院养几天。下午陆延辰自己开车回去了，想着洗干净补个觉，再将昨天出任务的报告写了。车子刚进厂区大门，就有人早候着，说领导等半天了，要陆延辰出个支援任务。过去反恐时就这样，要不就天下太平，要不就事情叠在一处不消停。陆延辰没有多话，将车钥匙丢给传话的人，让人把车开去车库，去了办公室。上头这次是点名要他，要随队入境缅甸接回一批中国人。 危险性不大，就是需要你这么一号人，既有实战经验又懂排爆的人跟着去一趟。 陆延辰一听是缅甸就懂了，他们境内三十几个武装队伍互相给对方埋雷，埋到最后自己都排不掉，成了大家的经典笑料。陆延辰领了任务，稍作半小时准备，即刻出发。关机前他给龟小发了条消息， 这两天不方便打电话，你记得照常发短信给我，我有空看。 发完想了想，又拿起手机鬼使神差的追了一条。 除了酒红色那套，蓝色也还行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